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晚由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策划发起的听见美濮歌读美文朗诵会登陆保利圈，以诗意之美点亮璀璨夜空。这场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以独家广播媒体合作推出的朗诵会，既是北京电台2018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型诵读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也是公益朗诵平台濮歌读美文的全国首场线下演出。演出以回归语言真实、全民参与朗诵为特色，邀请到众多的艺术家与北京电台北京好声音主持人、普通朗诵爱好者共同登台，在经典文学的浸润当中，为现场1400多名观众奉献了一场真挚美好的朗诵盛宴。作为首都市民自己的联欢会，市民新春联欢会至今已经举办了6年。今年首都文明办、国家大剧院和市文化局联袂推出2场演出，2月7号、13号，我的祖国专场音乐会与共圆中国梦专场演出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北京市民与艺术家登上同一舞台，共迎新春。老舍五幕讽刺性喜剧《希望长安》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暗讽了当时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2月8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将在小剧场开启3轮演出。昨天黄渤导演电影体验会在中国导演中心举办，黄渤表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从2010年开始设想，如今终于完成，将于今年暑期上映，但目前片名还没有确定。影片主演包括了黄渤、舒淇、王宝强、王迅、于和伟和张艺兴等人。北京文化产业投融资协会昨天在京成立，这家由市文资办指导、北京文投集团等单位发起成立的协会将专业服务于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融资工作，为企业和投资机构的合作搭建桥梁。由市文联主办的文化近万家首都艺术家2018两节慰问活动昨天走进了北京城建集团的北京新机场建设工地，北京摄影家协会的艺术家们用镜头记录下了建设者们在寒风当中坚守岗位的一个个瞬间。由新京报打造的2017中国时尚权力榜颁奖盛典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的主题是大美新生，探讨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如何挖掘创新的势力势能去引领潮流变革。全市首家线下体验式图书馆昨天开门迎客，在这里几乎每个角落都潜藏着高科技，读书也变得智能起来。今年是国家体育场鸟巢开放运营10周年，鸟巢昨天推出一批包括贵金属和翡翠制品在内的文创产品，在线上和线下同步销售。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2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的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还有由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时间是2月7号。在我们北京电台送出新春祝福的同时呢，新年的钟声迎岁岁，电视院线也要送惊喜了。哎，这个春节呢，歌华电视院线邀请您在家看电影。2018年2月1号到2018年的2月28号期间，参与新春盛会优享季活动，订购任意的五部大片前1000名可以赠送价值30元一个月的 VIP 会员，订购任意的16部大片前200名可以赠送价值80元三个月的 VIP 会员，订购任意48部大片前50名赠送价值238元一年的 VIP 会员，先到先得。2月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500部在线大片，看起来1250份的大礼，先到先得，快到歌华电视院线来领取吧。哎呀，说了这么多关于春节新春的好消息之后呢，要进入到今天我们乐享生活的正题当中了。今天乐享生活来到周四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到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餐厨空间里面去发挥一下自己的才能了。虽然这方面的才能我比较有限，但是呢没关系啊，我有嘉宾助阵。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哎呀，到底是谁呢？就是为什么请他来讲今天的话题，待会儿也是有渊源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欢迎一下我们的美食达人薇子老师，欢迎薇子。 大家好，我是薇子，从小吃着俄罗斯馅饼，唱着俄罗斯歌曲长大的，我的俄语名字叫 Rosa。 大家好。 天哪，不是，您刚才说那俄语名字的时候，我恍惚间觉得我今天请的不是一个中国的嘉宾。真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俄罗斯的美食，而且是要教大家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餐厅厨房我们就能做起来。 嗯哼， 啊，刚才说的那个，您的俄罗斯名字叫什么？ Rosa。 我就不学了好吗？反正我也学不出来。这个跟俄罗斯的渊源到底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的姥姥是纯的俄罗斯人，是白俄罗斯。因为历史的渊源，我的姥爷呢去到了俄罗斯，然后结识的我的姥姥，然后生下了我的妈妈。然后我的妈妈呢，因为我姥爷呢是落叶归根，又回到了中国，我们的祖国。那么后来呢，就把一家子5个孩子一起带到了我们的中国。然后他们是从新疆那边的边境过来的，然后就一直生活在那边。然后最后要在我妈妈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然后在这样的领域当中又结识了我的爸爸。我爸爸是中国人，那么我呢就有1/4的俄罗斯血统。 哦，哎，那在就是因为老爷的缘故回到中国之前，或者是说之后，您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俄罗斯生活的经历是吗？ 我个人是没有的。在我小的时候，记得回过一次俄罗斯，大概在12岁左右的时间。那么在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我们全家人回去，因为还有个哥哥，我们一家四口人回去呢，回来以后都变胖了，因为那边的美食太美味了，然后每一样吃的都是高油脂高热量高糖分的，但是确实是抵挡不住。 哎，其实你看在北京有很多的俄罗斯餐厅，大家也会很喜爱。 对，怎么说呢，北京确实有很多俄罗斯餐厅，包括我们有历史的莫斯科餐厅，我们叫它老莫的这个，对，然后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在俄罗斯当地去享受美食，会觉得那边的味道会比来到国内的俄罗斯餐食更加的浓郁。 哦，就是国内它其实还有一点点改良的成分， 有一点点，对， 更浓郁， 更浓郁，非常诱人。 浓郁，有没有听到威子老师咽口水？浓郁啊，你们懂了。哎，在这个体会俄罗斯美食啊，而且呢，这个浓郁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它？哎，就比国内引进的一些餐厅会更浓，或者更香、更甜、更酸这样子，原因是什么？嗯，今天威子要给我们在我们自己家的厨房里边开做啦。嗯，今天呢，威子提前给我们提供了九图，都是俄罗斯美食。啊，大家想要吃哪个，想要自己在家做哪个，反正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有点感觉是主食片，也不是主食，就是反正都是面包类啊，或者是馅饼类这种感觉的。 对，是这样，因为俄罗斯它那边由于地域的关系，菜类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主要是根茎类的食物较多，那么还有主食，因为地域环境会相对来说冷的季节会比热的季节要多一些，所以他们为了御寒，为了身体来进行多种热量的补充，所以呢食土豆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那么土豆对他们来说就像我们吃大米饭一样， 就是主食。 对，就是主食，甚至他们就把土豆放到锅里面，当然要洗干净了，然后进行煮沸，然后把它煮熟以后就拿来就这么吃，就切开或者是烤，或者是把它放一点奶油这样去吃。 哦，对，哎，这个我有发言权。我跟大家说，这个烤土豆是真的很好吃，就是什么都不添加的情况下，前提是我这个烤的方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反正就是我在朋友家吃过，就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加了什么料或者什么？他没有啊，你就烤它就好了。当然了，它出来以后会给我们各自一个蘸料，就是如果你觉得还是有点味道有点淡的话，你也可以蘸一些辣的呀或者甜的呀，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但是土豆就本身来说，烤完了也是非常的好吃的。好，大家可以到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图，同时呢，哎，你们感兴趣哪一道菜的做法，想跟威子来交流一下提问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博了。啊，有朋友说，哇，威子老师的俄语名字叫罗子什么，说好洋气。对，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学了吧，因为他说多少遍我可能都复制不出来啊。对，好洋气。哎呀，这个还有人说啊，所以威子老师是还有兄弟姐妹是吗？ 对，我有一个哥哥。 说哎呀好羡慕，我也很想有兄弟。对，我也比较羡慕。说还没到中午啊，看到酒图就饿了，满满的诱惑，味蕾大开。这个真的是，就是我看完了以后也是啊，我从前几天拿到这个图，就每当饿了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望梅止渴的效果。所以大家想要看一下正宗的俄罗斯的美食，而且都是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出来的。 对对，非常简单，方便易行的。 哎，不要觉得说啊，你们这又拿一些餐厅图来欺骗我们啊，这是好看而已。不不不不不，这都是威子老师自己做的，好不好？不仅好看还好吃。好了，今天我们跟有1/4俄罗斯血统的威子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俄罗斯的正宗美食，在家也可以来尝试。 好，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口感上面的问题，就是这个更浓郁其实跟它所放的酱料是有关系的吗？ 是的，比如说西红柿酱，那么他们那边产的西红柿酱是非常因为阳光日晒呀等等的这样的气候条件决定的，它的口味非常的鲜美，那做出来的酱呢也非常的好吃。 嗯， 对，当然我们国家的这个新疆地区的盛产的番茄酱也是非常有名的，也会出口到俄罗斯。 哦，就是他们也会用我们的番茄制成的番茄酱。 嗯， 哎，其实新疆地区真的是。哎呀，这个物产丰富呀， 没错。 就我每次听到就是有新疆的同事啊，还有朋友呀，就是说到说，哎呦，我们那儿的那个葡萄啊，做成的葡萄干儿，为什么就那么甜？ 对，说起葡萄，做成葡萄酒也是非常美味的。嗯，在我们家里就自己制作葡萄酒。那可能大家觉得制作葡萄酒可能哇，多么高大上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们一般的普通的人都是在超市或者是专门的酒庄去买酒。那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制作葡萄酒非常简单，嗯，每个人在家里都可以制作。 哦，这也是俄罗斯特色吗？ 没错，其实在我看来，每一个俄罗斯的女人都是非常热衷于生活、热爱烹饪的。那么可能在我们国家做烘焙呢，大家就觉得是一个很时尚、很流行、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是在俄罗斯呢，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事情。每一个我们在马路上看到的女性，都是一个高级烹饪大师。 哦，真是。 对。 就是看起来她可能走在路上匆匆而过，也是职业女性的感觉，或者是那种大长腿啊，模特身材， 是的。 但是回到家里面，每个人都是。 对， 对，然后我们会自己制作葡萄酒，制作果酱，然后制作一些具有当地特色的美食。 嗯，好，我们就从葡萄酒入手好了。 好的。 嗯，对，因为今天威子问了我一个问题，说我们能不能一边喝着我自制的红酒，然后一边来直播。我说我说这个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水都不让喝呀，喝酒那有点奢侈了。但是下了节目以后啊，我可以品尝一下威子老师带来的这个红酒。红酒在俄罗斯本地来说也是很普遍的，就每一个家里面都要自己做。 对，就是佐餐的一种饮料相当于。 嗯， 那还有一些果酒，比如说像 Gvas， 它的这个酒精度是非常含量非常低的，大概在1-2度或者2-3度左右。那我说的今天介绍给大家的这样的红酒，大概每个家庭，普通家庭，包括在北京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可以制作到的，是在12度到14度左右的。 嗯，12度到14度，没，这个其实每天在家里面小酌一杯也还好， 特别是女性，哦， 对 美容呀等等等等的。就自行脑补吧， 嗯，反正就是很多好处。而且呢，说到这个红酒，哎呀，怎么办？就不自觉的想到了一首歌的歌词啊，周末在家里面窝在沙发里，一杯红酒配电影，有没有？这个啊，这个 哇， 太居家，太浪漫， 对， 是 不是？唯有美食美酒不可辜负。 对，而在这里呢，就是冷不丁的就要给大家推荐一种在家里面喝着美酒看电影的生活方式了。其实现在在家看电影呢，真的成为了电视用户的新的娱乐方式了。要跟大家说，歌华电视院线每天是至少要更新一部影片的，每周要至少上线两部院线的大片，而且全年会更新影片的数量达到了数百部，片源也是覆盖了国内的院线大片、北美院线的热映的影片，还有欧亚的各类的口碑俱佳的啊这种影片，还有海量的优酷独家的剧集也是持续的更新当中。嗯，所以在家里面我们要喝着威子老师做的红酒，然后呢花238块钱买一张歌华的 VIP 会员年卡就可以了。你想想吧，每天你花费不到5毛钱。嗯，但是这个，哎，我们做红酒考虑过这个成本吗？ 成本 大概你算过吗？比方说，哎，我们做一瓶 这个我还真没有算过，因为我们都是3公斤这样去做的。对，然后我们会去把它分装，然后变成一瓶一瓶的。 哎，3公斤大概能做出来就分装完是多少？ 大概也得有差不多7-8瓶到10瓶的样子。 哦，很多耶。 对， 啊，这个你看看起来是 是三公升的这个瓶子然后做出来是这样子的 哦，这不到五毛钱看电影啊，然后呢这威子老师教我们一下就能够做出七八上十瓶的红酒。好了，告诉我们原材料以及我们需要在家里面备一些什么样的器皿呢？ 首先呢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容器，大概在三公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那么我们从市场上想买一些特别品种的这个葡萄，那么比如说去年我就没有买到合适的葡萄，在前年的时候我们有做就是黑色的，我们北京当地人会管它叫黑加仑，但是实际上它的本来的名称应该不是这个，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识别这个果子来进行购买和制作就可以了。这样的果子呢，它是黑色的，颗粒比较小，是无籽的这样的葡萄。如果实在没有买到这样的，用玫瑰香也是可以的。 哦，玫瑰香，哎，玫瑰香其实我们现在在市面上面还比较常见的， 对，这个会比较常见。 这个对于口感来说会有很大的影响吧，因为葡萄本身的这个甜度啊， 会有的，因为比较适合做红酒的葡萄，那做出来的它的口感、它的色泽、它的味道、气味，包括都是不一样的。 好，选择了对应的可以拿来做红酒的葡萄之后，我们回家要怎么处理一下它？ 我们就把它洗干净就好了，洗干净晾干。那么通常在俄罗斯的家当中呢，会有自己的小院儿，会有种植葡萄。这样的话，我们自己种植的葡萄上面有带霜，也没有任何农药，非常健康环保，这样的葡萄我们是不需要清洗的，直接就可以拿来制作。那我们在市场上购买的，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如何，还是需要浸泡和清洗一下的。那清洗过后呢，我们会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把它阴干，不要带一滴任何的这个水分，那影响它的这个卫生啊和它的发酵的效果。对， 一般来说像你看北京这样的干燥程度，我们是要放多久这个阴干差不多可能就可以了？ 基本上有个半天就差不多了 啊。 对，然后下面会铺上这样的毛巾，然后它会有吸水的作用啊，然后呢我们再换个毛巾把它再翻过来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步骤呢相信每个人都是能做到的，非常容易。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些葡萄呢，把它的这个葡萄的梗儿，就是这个茎的部分，一个一个的都给它去掉。去掉以后，我们把它就可以放到这样大的容器里面了。放到容器里以后，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是非常喜欢操作这个项目的，然后我们会用手去把它每一个葡萄珠每一个粒儿都要把它捏破。对， 哎呀，小朋友真的很喜欢这个过程，就是我看到很多小朋友在家那种包装的泡泡纸， 对， 咔咔咔，每一个都要捏得很认真。 对， 这个时候就不要捏纸了啊，直接捏葡萄就可以了。 对对，那么刚才没有提到，现在补充一下啊，就是说在我们葡萄最盛产的季节采摘下来的葡萄是最好的。那么对，也就是在秋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采摘下来的葡萄就是最丰收时候的葡萄，它的甜度、它的光照是非常充足的。 那现在的葡萄能用吗？能做吗？ 我不建议做的，对，最好是盛夏过渡到秋天的时候，那时候盛产葡萄的时候是最合适。 因为有朋友说，想问一下嘉宾，如果过年想喝，现在做还来得及吗？ 那就来不及了。 对，因为就是葡萄不太好了，也不太建议大家。 对，而且我们还要发酵的时间，要放置。那比如说我们在立秋以后，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做这个红酒，大概在过年的时候享用是非常美味的。 这个时间刚刚好。 是这样的，对。 没关系，现在二月份嘛，对不对？就是你们再等七个月，好不好？九月份开始做，2019年的春节喝啊，这我们这一竿子支的有点远啊。刚才说到了让小朋友来帮忙这件事情，把每一个葡萄 都 捏破， 对，捏破，让它的汁水充分的暴露出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刚才说到哈，我们是用三公升的这样的瓶子。好，那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比例，三公升的我们放三茶匙的这个勺子的白糖就 OK 了。对，放进去，我们把这个前面的工作都做完之后，我们就放三勺糖。那这个糖呢，实际上葡萄本身是有甜度的，那因为放糖，之所以放糖是因为要加速它的发酵的过程。

怎么说，就是不放弃啊，就是关于葡萄酒这个事情不放弃，还在问说那能不能再替我问问威子老师，说这个用他说的方法制作成晚摘的甜酒可以吗？我刚才回复他了，他依然不依不饶啊，说我说了威子老师说了，我替你问了，晚摘的甜酒也不行啊，晚摘的葡萄也不行，那晚摘也就是九月份摘。 晚摘的葡萄它的这个糖度确实是比较高，因为它的水分会流失，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葡萄在多汁的季节来制作，非常新鲜，口感也非常好。 嗯啊，这个还是建议大家就九月份吧，好不好？ 对对， 就是这个怎么办呢，反正你现在做，刚才威子老师也说了呀，因为你到春节也喝不上啊，是发酵时间呀，包括什么口感呀，其实都不太对啊。所以不是我不帮你问，好吧。好啦，关于其他的我们在酒图当中展现出来的俄罗斯美食，大家可以任意的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做什么样的美食出来，同时呢也可以就俄罗斯美食自己在家做的一些方法向我们的威子老师来提问啊，同时啊要告诉大家看酒图的方式了，因为刚才有朋友说了你跟我的喜好还蛮接近的，说就喜欢中间那张全是海鲜的图，对，我也喜欢那张，他说不知道俄罗斯做海鲜会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啊，待会儿我们说完红酒以后跟大家来说说俄罗斯的海鲜会不会处理的方法跟国内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看图的方式和互动的方式都是在微博上面，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好，我们要接续刚才说到的这个自制红酒的部分。我们用3公升的这个瓶子给它装上2/3的葡萄， 对， 记住了啊，是让小朋友给它捏开了啊，捏破的葡萄，然后再加3勺的这个白糖，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然后呢就可以给它放置。那在放置之前呢，我们需要罩上一个保鲜膜，或者是那种方便卫生的那样的塑料袋，就是食品级的那样的塑料袋，然后给它密封。为什么不用盖子给它盖上呢？是因为盖子呢它没有一个透气的一个空间，因为它发酵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如果用保鲜膜，这样它有伸缩性的，有一定的这个张力的这样的材料给它蒙上以后，它就会释放出来的气体，它有一个空间，那不至于把它这个空间密闭的很结实很严实的时候它没有空间去释放。那这样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午就把这个葡萄处理好了以后，我们就把它蒙上这样的保鲜膜或者是塑料袋，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或者是再晚一点我们进行去观察，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放置一个相对来说通风的地方，但是不需要太阳的直射，完全不能让它直射到，那整个过程是无菌的操作，对，我们的这个手也是非常干净，我们的容器等等都是非常干净的情况下，好，我们把它密封好，放置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通风的地方啊，没有阳光直射的地方。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要非常细心的去照顾它了，像对待一个小宝宝一样，时不时的去观察一下，去看一看，那可能在我们看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诶，上面的那个保鲜膜它会鼓起来了，对，它这时候产生了气体，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给它进行放气。那在放气完了以后，我们需要拿一个较长的筷子或者是一个搅拌棒，然后进行把它再搅拌一下，让它的这个果实和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汁果汁啊，再充分的进行融合，促使它进一步发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操作完这个步骤以后再把它重新蒙上，需要大概5天左右的时间，那么它就不会再产生这样的气体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会看到那个我们上面盖的那层膜就不会再鼓起来了，它这时候它的气体就释放完全了。 这5天过程当中我们是就是要时不时的就去观察一下。 对对，因为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有的是在北京，有的是在其他的省市，那根据气候不同它所 产生气体的时间也是不完全相同的。 嗯， 那总之就是让它，当我们看到它不再产生气体的时候，这样它的发酵就会完全了。 哦，这个真的很像照看小朋友。嗯，喝完奶以后拍个嗝。啊，怎么还没有，这气体还没有出来呀？ 对。 啊，然后哎，看它不释放气体了，好，可以了，安心的睡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哎，这个就是证明它发酵完成了。 发酵完成了。嗯，那么我们所说的这瓶红酒的度数到底是多少度？它会不会在后续的放置再增高？那我想告诉大家，非常值得这个我们去关注的一点，就是在这个它释放完气体以后的这个时段，它的酒精度已经定型了。 嗯， 对，它这个时候它的酒精度基本上就不会再升高了。它在释放完全以后，这个时候的酒精度就决定了我们红酒成品以后的酒精度了。 哦，哎，说到这个酒精度啊，因为我们有就微博上面的朋友想说，可不可以让这个自己在家做的俄罗斯这个红酒的葡萄酒的酒精含量低一些，甜一些，适合小朋友可以喝一点。 那这样就减少它的发酵时间就 OK 了。比如说我们两天三天就可以了。嗯，甚至我们不仅仅是放葡萄进去，我们可以放比如说苹果，比如说就是浆果一类的。 嗯， 那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我们做甜点里面用到的覆盆子，那么在俄罗斯我们叫 Malina。那这样的水果，它的汁非常多，也可以就是最后做出来的口感就是果香四溢啊，各种不仅仅是葡萄酒。那么很喜欢喝葡萄酒的人呢，会喜欢这个纯纯的味道。那么我们居家的女性啊，或者是小孩子的话，可以喝这些复合型的，这样的有一点点度数的，只要让它发酵时间变短就可以了。 啊，这个方法很好掌握。 嗯， 啊，宝妈们可以来尝试一下。 对， 看你们家小朋友喜欢什么样的口感，喜欢平时就比较喜欢什么水果，然后就把它和葡萄加在一起， 对， 共同来发酵。 对， 啊，反正总之你比例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比例了，3公升，然后放置1/3满。 对，因为我们会要给它留出一定的空间，它这个时候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果汁会充分的释放出来，这样的话给它留有余地，一个是液体会增多，一个是它的气体会占有一定的空间，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能把它放满。 嗯，好，哎呀，这个又有朋友说了啊，我觉得右下角那个图也不错呀。哎，对，右下角这个其实我也很想问，它相当于有点像我们在国内吃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大羊腿或者什么，外面再裹了面包。 对，这是一个烤羊腿。 嗯，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可以说是。对，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家庭环境是一个抑郁的一个生活环境呢，因为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的妈妈是这样的俄罗斯人，那所以我们喜欢各地的美食，包括我老公经常出差，他每去一个国家会给我带一本相关这个就这个国家的美食的书籍，然后有图片要配上文字，然后拿来就可以继续去做了，所以在家里就可以尝到世界各地的，包括中国各省市的美食。 啊，哎，那这个就是自己尝试这个烤羊腿的外面在包裹这样一层，而且我觉得切开的感觉是很酥脆的那种面包。 是的，是的，对，这个是需要发面，然后需要发面。嗯，然后把它这个一整只羊腿，如果再包上发面会不容易烤熟，那么我会把那个羊腿的肉把它剔下来，然后切成小块包裹在里面，里面还要加上洋葱，然后先把它这个汁调好，喂一下，然后让再把这个面包裹在外面。对，把就是收口的部分朝下，这样外表看起来会漂亮漂亮一些。对，会光滑一些。嗯，对，然后我们放到烤箱里去烤制。 嗯，就把缝制的这个衣服缝制的藏在 下面。对，那其实这样一餐呢，主食、肉类，包括还有蔬菜都有了，然后再配上红酒，请个8-9个朋友，估计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哦，这个你看又很简单，不需要再做太多其他的菜，当然你也可以佐以一些小菜， 对，小凉菜， 嗯，就可以了。嗯，然后大家有酒有肉有主食。 是的，在我们家也是经常聚会。 哎呀，怎么办，好想去薇子老师家里聚会。嗯，这个 欢迎啊。 跟你们说，冷不丁的聚会的时候又得看电影。冷不丁聚会要看电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在家看电影。好了，跟大家再说一下了。其实在家里面看电影呢，这件事情就像刚才魏子老师说的，很多朋友是喜欢呼朋引伴的在家里面，我们在周四的餐厨空间里面跟大家讲美食的同时呢，我们除了美食可以做美酒，还可以在家做电影了。各华电视院线呢，每天至少会更新一部影片，每周至少会上线两部院线的大片，全年更新影片数量达到了数百部，片源覆盖了国内的院线大片、北美的院线热映的影片，还有欧亚各类的口碑佳片，还有海量的优酷独家的剧集持续更新当中。只需要在家里面，在北京花238块钱就可以买一张 VIP 会员年卡，享受到花费不到5毛钱就可以看一部电影的这样的实惠了啊！任意选都是很高清的。哎呀，呼朋引伴的时候，我要吃着薇子老师做的烤羊腿配面包，喝着薇子老师自己酿的红酒，这个感觉真的非常棒。刚才说到了，有朋友想要知道这个海鲜的做法啊，我们待会儿也来说说海鲜的做法。提醒大家，如果想要继续的看到薇子老师做的在家里面做出来的地道的俄罗斯美食的图片，或者是跟他来交流一下做法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找到我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还有人说，哎呦，能说不足吗？不行。他说怎么觉得这个造型和摆盘微微有点乱呢？哦，摆盘乱吗？你说哪个乱？是不是因为那个海鲜太多了，然后就整个的都在一起啊？我知道他说的意思，就是他可能觉得有一些啊，就是像类似于这样的图片，比方说像第四张啊，还有第一章这样子，就是因为可能是太多，对不对？我觉得俄罗斯美食给我的感觉就是分量特别足。 确实是，对。 然后呢，第四章我跟你说解释一下，魏子老师为了给掰开让你们看看里边是什么样的，然后特地摆成这样看图，好不好？人家家里吃才不是这样的。好，这个还有人说，哎呀，如果是大众型的餐厅也就正常，这是在家吃。什么叫大众型的餐厅？都没有认真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在整个2018年乐享生活跟大家说的就是居家生活方式，在家里面怎么做，好不好？薇子老师也是告诉大家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啊，说如果是星级以上的酒店，我也不给你拍出来，也不摆了，因为不是薇子老师自己在家做的。还有瑶瑶说这个，哎呀，美美的，一看就觉得很好吃啊，就流口水啊。还有人说我们家办了歌华，可以看奇门遁甲和解忧杂货店。好，祝贺你，是不是不到5毛钱一部啊，很划算。好，来说一下这个海鲜，因为我们有朋友说呢，能不能说一下这个做法啊，特别喜欢吃虾，家里面人，然后几乎能做的方法都做了，不知道俄罗斯的做法是不是有新颖的做法。 其实这张图片是做的是西班牙的海鲜饭，那么俄罗斯人吃海鲜的并不是很多，对，他们据我们在国内了解到的有罗宋汤呀等等的。那么我这边如果想介绍给大家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我们大众在餐厅里看到的或者品尝到的，其实还有很多家常的或者是真正的俄罗斯当地俄罗斯人家庭里面吃到的，其实是跟餐厅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对， 好啊。那这个虾的，因为大家觉得说啊，就是很丰盛，然后看起来呢，其实不觉得说放了很多的酱料的感觉。 是的，这是肯定是根据我们个人的口味来去调配。 这个虾没有说很特别的做法，对俄罗斯家庭来说。 对，在俄罗斯家庭其实他们有他们当地自己的做法，那么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的做法可能还会比俄罗斯人更多。那比如说我们吃鸡肉，可能有各种红烧的、清炖的，然后还有蒸的，各种烹调的方式。那么在俄罗斯人吃鸡肉基本上就是烤和煮，那他们可能就是白水煮完了，然后撒一点盐就这么吃，吃它的本来的纯的味道。 海鲜我觉得这个图看起来也很想就是白煮了一下，然后撒了点葱花。 对，然后会有一些酱料也调在里面，但是可能那个酱料不是让它多么的浓郁吧， 或者那个酱料本身颜色不是特别的深， 对，但是实际上味道还是可以的 啊。这个好啊，喜欢吃虾，但是就是我们就是保留本味的一种做法。我觉得北方一点的海鲜好像都是偏这样子， 对， 南方就会喜欢放重一点的口味啊。还有人说感觉第六张图好像幸运饼干啊，掰开里面会不会有小纸条？哎，对，我也想问，因为春节快到了嘛，在俄罗斯他可能也会有他自己的一些传统的节日，包括过圣诞节啊这之类的时候，如果做了一些啊，我们说像幸运饺子一样的，会有这样的传统吗？里边也会塞幸运的东西，小纸条啊，吃到你会特别开心，有满满的祝福的感觉。 对，也会有类似的。 那 说起这个，俄罗斯人也是吃饺子的。不过，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吃饺子是蘸醋，他们是蘸奶油。 这 会把奶油挤到饺子上面。 等一下，它的饺子跟我们的做法是一样的吗？ 饺子大多数是牛肉馅的，牛肉和洋葱。 但是皮儿是差不多的。 皮儿是会像我们包的那样的饺子，就是展开那样的，就是像一个扇面，然后它会把扇面的两头然后捏在一起，变成一个圆的，像一个小圆宝似的那个样子。对，有的 更像我们的馄饨。 对，有的南方的馄饨是这样的一个包法，然后包完了煮完了之后，然后会撒上淡奶油去吃。 俄罗斯人的这个胃口啊，真的是跟我们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 撒上淡奶油。 对的。 这是饺子煮出来，你里边是牛肉哎， 是 牛肉配淡奶油啊。好，刚才那位说到摆盘的朋友啊，说啊，不好意思，我错了，前面没有，真的是没有听到，因为在开会，23分的时候才打开，而且呢，还是赶紧跑到卫生间里面偷偷的打开听，不能让领导听到。哎呀。冲着你为了听我们节目都要躲到洗手间里的这个精神啊，我就原谅了你。还有人说这个大列巴怎么烤？ 大列巴其实是非常容易的 啊，这个非在你们这样心灵手巧的人心里面什么都是容易的，好不好？我们说一说，用最后一点点时间。 因为它不需要鸡蛋，不需要更多的添加的料，然后只需要一点点盐，一点点糖，促使它发酵，对，促使面粉更充分的发酵，然后放一些这样的发酵粉就是酵母，然后就把它放到烤箱里烤就可以了。等它发起来以后啊，当然是，对，非常简单，因为它是一款主食面包，它吃的是面包的本来的味道。 就是，哎，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大列巴特别神奇呢？是因为它够大， 因为它保存时间非常长。如果我们把大列巴烤出来，从出炉的那一刻开始，它可以放置1到2个月都不会坏。 但是它做法并没有很神奇啊。 对，因为就是烤制的这个过程，让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一种发酵，包括干燥以后，对，它如果放到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它就会保存时间非常长。 有没有听到，就是确实不是说因为威子老师是美食达人所以说大列巴很容易，是真的听起来我听起来我也没有觉得很难。 是的 关键就是你要提前多加那一点点的东西和放到烤箱里面去烤的，让它蒸发水分的这个过程。 对 原来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大列巴真的是可以放1到2个月的这个我爱天天宝贝说没有吃过俄餐，只知道他们爱吃土豆，没有想到今天听完节目以后有这么丰富的内容。对呀，这其实威子老师还准备了很多东西，我们都来不及讲了，没有关系我们再找周四的时间在2018年的时候请威子老师继续的来给我们讲一讲正宗的俄罗斯美食，自己在家也可以做。其实今天还有我自己很关心很想大家尝试的红菜汤还没有来得及做没有关系了，这不是一定春节要吃的东西，所以春节之后我们再来讲好不好。还有朋友说我吃过俄罗斯的饺子蘸酸奶，对总之就是反正酸奶淡奶油这之类的，跟我们的口味还是微微有点不同。好，非常感谢我们的美食达人威子老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风之少年，明天见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没想到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就打电话。